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18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周日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一个小时的陪伴，你来了吗？你在吗？你好，这是既可以算作一周的末尾，又可以算作一周的开始，因为可能是有些人的记忆计数星期的方式会不太一样。像我会比较习惯把周日当作是一天的结尾，因为它排第7嘛。但是也会有人呢把周日当作一天的开始。哎，不管怎么说了，至少在此刻这个时间，它应该算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所谓的承上启下，就是它既意味着一周的结束，也意味着下一周的开始。所以周日晚上的陪伴我觉得尤其很有意义，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把之前刚刚经历的一周的事件进行一个梳理，然后不带负担的把它们全部都抛下的，以这样的一种全新的状态进入梦乡，准备迎接新的一周的开始。所以你准备好了吗？看到布丁布丁来啦，看到你了。还有很多像男装岛主、孤独的心痛、依旧、活棺材、新霸天等等等等，已经看到你们进入到了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所以要找到我们的方式，再重申一下，有以下几种。比如说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10点答录机，和我们的名字是同名的，然后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和你一样在周日晚上10点钟没有和朋友聚会，没有选择进入梦乡，而是选择在这里遇到和自己类似的睡不着觉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对，到了周日我们是话题时间，也就是不说故事，直接来聊天。而今天我们的话题在这里，一沙一世界，有看到吗？为什么想要聊这个话题？其实是因为今天在上课的时候，对，上课，我先把那个，对，把我的那个前情提要说完，因为看到了布丁布丁还有树达人生的留言就被吸引过去了。布丁布丁说，聚会结束了，对，所以我才说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因为可能意味着所有的玩乐、娱乐，还有包括学习、工作，全部告一段落了，是一个总结，但是又是一个新的、即将要开始的起点，因为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周的工作和忙碌的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交接时刻，我想我们可以沉淀下来， 好好的去关照自己的内心。树达人生啊，昨天晚点了，还以为有事儿不播节目呢。我们十点打录机是会准时开启的，只不过昨天花椒上面出了一点点小小的事故啊，不是事故啦，小小的差错，所以没有及时的转播出去。但是如果听广播的话是可以听到声音的。但是我想如果你习惯了某一种收听方式的话，不用去做改变也没有问题，只要等待耐心，你会知道我们总有一天会再见的。说了这么多，先来今天的第一首歌做个开场吧。感觉北京的天气已经越来越冷了，不知道你那边怎么样。看到了在路上2016来了，不想上班啊。是啊，但是不管想与不想，生活的所有的事件都在那里等着你。但是至少在某一个，比如说像北京今天刮着大风的天气，有点寒冷的时候，可以点起一堆篝火，相互取暖。 变了透明的颜色，我在向往远处山上所有的那蓝色的宝石，又是流 是来自周迅的篝火，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张专辑，就是那张专辑的名字叫什么突然忘记了，但是里面有一首大家应该都很耳熟的歌，就是听海，哎不对，叫什么看海，听海可还行。对，但是那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的歌曲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欢，比如这一首篝火，可能不是那种会让你一耳钟情的旋律感非常强的音乐，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聆听那种意境，你也可以感受得到。我希望今天晚上的十点答录机依然是像一个朋友的聚会，好像围着一团篝火。 来自周迅的篝火，这首歌是火星电台作词作曲并且编曲的。火星电台也是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啊，应该说是一个集体吧。有看到布丁布丁江湖第二偷偷分享了主播求么么哒，那就么么哒。还有2016说人气心气很重要，好像可以理解你说的所谓的人气和心气，心气可以理解了，上班确实需要一点心气儿，可以加个儿化音，好像就能够理解那种啊，是某种心态的意思。而人气呢，你是指十点打路机吗？刚刚有看到最长情的告白王，你好啊，这边有一些朋友昨天没有见到哈，因为开始的有一点晚了，所以可能有很多朋友以为今天杰克堂是不是偷懒就不来了呢，所以好像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所谓的好饭不怕晚，不管是什么样的距离，什么样的时间和时空，我会觉得如果能够在这里再次遇到你，或者哪怕是第一次的相遇，都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缘分。当然第一次见是缘分，第二次见就是一种期待和挂念了。你们好，虚空哥哥家家镇，还有在路上2016是老朋友，蓝色小屋爱一二爱你不懂，不风情等等等等。看到你们，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那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就自成了一个小世界。而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一沙一世界。刚才没有说完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其实呢，因为对，如果之前有很多十点大陆机的常客的话会知道，杰克堂现在除了主播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学生的身份，所以今天上了一天的课，昨天也是，真的是啊，说实话是有点点的辛苦，因为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一直到晚上11点钟才可以不用再开口说话。但是我会很享受在周六日晚上这一个小时和大家的互相陪伴，会觉得在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说也像是营造了一个完全放松的可以去休息的世界。对，一沙一世界会让人想到一叶一菩提，好像是佛系哦。但是我想说的一沙一世界实际上是跟今天的课程有关的，因为今天我们的对，杰克堂正在学心理学，听上去好像很高端的样子，是不是？放心吧，我不会看穿你们的人心，不会看穿你们的心的。因为我觉得一直认为心理学是帮助别人而不是为了看透别人的。这个世界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微妙，并不是非黑即白需要望眼欲穿一眼看透的，而是在这种暧昧混沌当中去看到它的那种色彩交织的美好啊。而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沙盘，有没有人听说过沙盘？沙子的沙，盘就是盘子的盘。如果只是把这两个字说给你听，你会联想到什么呢？其实这两个字本身就可以代表了一沙一世界。所谓的沙盘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辅导的工具，在利用这个沙盘游戏的过程当中去发现自己那些心中困惑的没有浮出水面，被我们称作是潜意识的部分。布丁布丁说沙话，诶，沙字是没有错，但是那个话好像不太准确，因为沙画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那些沙画师还是需要在就是一些 工具上面做一些努力，并且还得有一些绘画天赋才可以完成一幅沙画作品。但是沙盘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创作，听下去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嗯，先买个关子。在路上2016玩过哦，真的吗？所以你有什么样的体验可以和大家分享吗？可以让大家知道所谓的一沙一世界又是什么样的概念。关于这个部分，让我们先来一首歌，然后再继续分享。啊，沙盘需要用到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而现在你只需要用耳朵来听李荣浩唱歌。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巧的眼睛却失策了，左右耳朵也埋怨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总是闭着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巧的眼睛却失策， 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里是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糖。你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耳朵》，你有用心听吗？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去是在用耳朵在听，眼睛在看，鼻子在闻，嘴巴在尝，但其实，所有的这些，我们都用到了心。话说回来，哈，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十点答漏机上的留言。告白王说，好奇听到沙盘，第一个想到的是古代两兵交战会在沙盘上反复推演作战计划，是吗？嗯，于是不丁不丁有在告诉告白王说，是思想的交战吗？沙盘上的实操等等等等。喜欢听十点答漏机有内涵的歌，好听放松心情，谢谢肯定。当然任何一个节目，我认为我想愿意邀请你来听的节目，除了好听的音乐可以放松的心境，如果还能有一些让你受到一点点启发或者播下种子的这样的时刻，那就再好不过了。聊随好吗？谢谢你的关注。我们来揭晓沙盘到底是什么。刚才布丁布丁说啊，是告白王说的是吧？对，是那种反复推演作战计划的吗？至少那个场景或者说那个沙盘的那个样子，你构想的有一点点接近了。因为在咨询当中的沙盘，它确实就是一个木头箱子，然后里面装满了沙子。只不过这个木头箱子呢，它有自己的规格标准，不会太深也不会太浅，而木头箱子里面会涂上了蓝色，沙子就覆盖在这个蓝色的箱子上面。如果你仔细的把沙子拨到一边去，就可以看到下面蓝色的底露出来。这让你想到了什么呢？陆地和海洋。所以一个小小的沙盘就是一整个世界，它是我们心的印象。我们在沙盘上面的布局就反映了我们的心里的世界，我们心中的世界，看出去的世界是什么样。怎么样，有没有很好奇究竟应该是如何演练的？有没有很好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先来听首歌继续来讲。怎么样，每次只讲一点点，卖个关子。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沙盘的话，它是你心的印象。而心的印象会告诉你一种需要，期待着有一天可以梦想成真。这首歌的名字叫 Dream Coming True， 就是梦想正在成真的意思。就先做一个祝福吧。 This is a dream coming true. Why does it feel so damn hollow? So many words unsaid make it hard to swallow. I put on a happy face so you don't guess what I'm thinking.This is a dream coming true. Why am I sinking? I'd like to keep things real so you can skip the smiles and the fake embrace. 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tell me, why don't you say it to my faceI've worked so hard to get here. I don't see myself back here. a dream coming true. Why does it feel I'm gonna drown? If this is a dream coming true, why does it feel so damn hollow? So many words unsaid make it hard to swallow.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告白王说，更好奇了，想知道自己的心是怎么想的，都说自己应该是最了解自己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只是了解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想法。若真的说自己想要的未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模糊的吧。说得好啊。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一沙一世界。其实说是聊天，更多的是播下一个小小的种子，让你在心里对沙盘有一点点的印象，也许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或者呢，对于我们沙盘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方式，然后会对，进而对整个世界，有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一个更多的了解。说来人生，说到沙，聚沙成塔。哎呀，主播学心理学，不错的选择嘛。谢谢你的肯定。其实选择学心理学也是一个随心而为的一个选择吧，对，完全是一个随性随心的状态，于是就做了这样的事情。继续说沙盘，沙盘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形状，一个四四方方的不深不浅的盒子，里面被漆成了蓝色，又倒上了沙子。然后接下来的一步很关键，另外一个架子上面会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玩具，很多的小玩偶，有比如说一些摆件或者是花花草草，总之这些都是你的工具。你可以把这些架子上的玩具按照你想象的样子摆放到沙盘当中，你可以从架子上面任意的去选择你所想要的玩具，然后在沙子当中你可以尽情的去雕塑沙子的形状，你想让它形成一个小山坡，你想让它形成一条河流，还是你干脆什么都不管，总之一切由你说了算，这是一个你说了算的世界。旁边的工具也是由你说了算，你的世界里面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 什么样的物品，一切都由你说了算。对，这是一个你可以掌控的世界。而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尽情的去操作，进行的去游戏的过程当中，那个小小的沙盘世界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你内心的无意识、潜意识被压抑已久的情绪和想法。就好像刚才告白王所说的，我们似乎知道自己的想法，我们似乎知道，觉得自己是了解自己的经历的，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吗？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我足够了解自己吗？这恐怕又很难。所以，对于你来说，能够去了解自己，把它当做一个小小的窗口，这件事情听上去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为你唱首歌。 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去看看天边日落，火星就是我手，甜蜜笑，哭泣时的拥抱。 山河，就让问起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北京时间22:36: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你好。今天周日晚上10点，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一沙一世界，所以对于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会自然而然的想到一叶一菩提。刚才突然间看到有一个断线，张二宝说杰克唐是双子座吗？怎么得出的结论呢？是我的什么不稳定的特征或者是什么？我是，嗨，算了，还是保持一点神秘感好不好？ Helen， 嗨，杰克唐晚上好，终于赶上看你的节目了，是吗？所以这是一位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因为似乎好像没有见过这个名字。我一般是会根据人的名字来去好像看到你们的脸庞一样，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因为会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在直播间当中看到你们的名字，就好像看到你们一张张的脸庞，我会去脑补去想象，张二宝这是在掐指一算吗？我不置可否啊。宝宝，这是电视还是电台直播呢？对了，我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杰克唐，你好。所以如果想和我们取得联系，有以下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和我们的节目同名，就可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个大的全景，是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6块 LED 大屏幕，上面有一个短发的杰克唐。现在我这个角度是不是被遮住了？现在的杰克唐是长发。对，好。可以看到，从头发上就可以看到时光的流逝，时间的流逝了。关于时光时间的流逝，我们有的时候难以去握住它，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握住手中的沙子。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截取一个片段呢？我们可不可以在人生的轨迹当中，有这么多的片段，有这么多已经发生的、尚未发生的、你期待发生的事情，而在沙盘，一个小小的沙盘世界当中，又可以呈现出多少呢？如果你是刚刚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也许还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沙一世界，不仅仅是所谓的那个一沙一世界，还有一个很具象的世界，就是沙盘的世界。所谓的沙盘呢，是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内心的一个小小的工具。在这个小小的一个方寸之间，在一个盛满了沙子的小盒子里，你可以尽情的去摆放你希望去摆放的小物件，成为一个你理想中的世界，或者是总之你想摆什么就摆什么，就像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天性再去玩游戏一样。而当你摆放结束之后呢，你可以给这个沙盘取一个名字。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好像没有带来非常具体的沙盘图片，也许在下一次的直播当中我们可以去把它补上。 这样大家就可以更具体的去了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引子，沙盘究竟是什么，那个具象的事物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可以从哪里看到自己。嗯，我们甚至可以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从你交的朋友，从你的爱人，从你的家人，或者从你的孩子身上看到自己。来自十点达洛基的下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听这歌，话说掐指一算有多少年了呢？这个二宝同学是不是要开始算我的年龄了？所以现在要说什么都要很小心了。其实开个玩笑，我没有秘密，你们想问什么都可以。嗯，但是我可以选择不说。Helen，叫这个名字一定很甜美，好吧？ 整的两端，白云浩荡，河的左岸，云微暖，当季节偷偷交接，人大街曲曲折折的春天，也转不回昨天。阳光灿烂，但是暗。 左岸右转之后的结局和左岸左转的结局会不会都一样呢？就好像歌中所唱的，我只有预感却没有答案。似乎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有一些预感，但找到答案似乎好难。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嘿，你好吗？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我们花椒的直播间开始聊了起来，很开心，因为我们好像真的就坐在一起，完全没有距离的限制，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似乎就围坐在我身边。虽然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里面只有杰克唐一个人，在周一到周五是周准的陪伴，周六日是杰克唐。我和周准也是算是跨越时空的搭档，但是这样的这种搭配却很有意思，因为周一到周五是男生视角，而到了周六日呢，又是杰克唐，希望是一种酷甜酷甜的陪伴，就好像刚才 Helen 所说的，应该很甜美吧。我自己本人觉得好像还不够甜美，但是希望不是甜腻的，而是让你觉得听上去舒服的、开心的、能够甜到心底的一种感觉。谢谢春江之春送的喜欢你，也谢谢张二宝和 Helen 的，应该算是你刚才说了是新朋友，但是看起来你们又很熟悉十点答录机，所以我掐指一算，大概知道你们来自于哪儿了。刚才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张二宝说有个邪恶的想法，等周准来了再问他同样的问题，放心，我一定不告诉他，然后你们告诉我他是怎么回答的。看到了稻草人的掌声，谢谢你啊。留言很多，所以很多都被冲走了。2016说静静的听故事、听歌、听杰克唐很舒服，所以我们在周六的时候，杰克唐的故事盒是会和大家讲故事的，而到了周日的时间，我更希望这里变成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大家可以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在这里和大家互吐心事。寻常掐指一算，我们一起主持就甜美了哦，所以我负责甜，你就负责美咯。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还记得吗？一沙一世界。刚才介绍了一个小小的工具，了解自己内心的工具叫沙盘。可能说了这么多，你在脑海当中已经构建了属于你的、你认为的沙盘的形象，它究竟是什么样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说，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工具或者其他人来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有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似乎我们已经足够了解自己了，但有的时候却又觉得好像我们对自己是谁一直都搞不太明白，只是隐隐的有一点点的莫名其妙的感觉，却没有办法去给自己下一个定论。你可以忍受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吗？我想可以去接纳那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也是一种很好的过程。好吧，人生就是不断了解自己的过程。2016说没错，只是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了解自己呢？我想除了照镜子之外，我们会知道其他人和他人的互动也变成了一面又一面的镜子，或者 哪怕是对一段爱恋的反反复复，也许是因为你从某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到自己。Again， 这是我们正在听到的歌曲。嗯，突然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方法来决定我们的一会儿的最后一首歌。嗯，有三首歌给你备选，所以我们是有限定的点歌环节。嗯，第一首《分分钟需要你》，第二首《Imagination》，第三首《虚拟》。这三首歌，你想听哪一首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目呢？可以给他们编个号。如果你选择分分钟需要你就打一，如果想选择 imagination 就打二，如果想选择虚拟，陈丽的虚拟就打三。我们来做个民意调查吧。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我们的民意调查依然在继续，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和你道晚安。晚安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红耳钉没有来晚，刚刚好，因为你赶上了说晚安。我有说周日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间，尤其是周日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既是一周的一个总结，又是下一周即将开始的过程。我希望在今天的十点答录机之后，你可以通过这档节目，在这档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了什么，去了解一点点一部分的自己，通过和大家在留言板上的交流聊天，去了解一部分的自己。就好像刚才2016所说的，通过过往的经历，我们可以了解一部分的自己。这些一片一片的碎片，最后就像一个拼图一样，去拼成我们的样子。我们的样子，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也都最美。好像现在看起来，一和三都挺多的哦。再说一下，新来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晚安歌，你要选择哪一首呢？一，分分钟需要你；二 ，imagination； 三，虚拟。你会想要伴着哪样的旋律感觉入眠呢？好。 航月大叔还是航乐大叔说，才记起来工作周报还没有写呀，是不是我刚才提了工作，于是就让你一下子把很多不想想起来的事情想起来了呢？不过没关系，还有时间，或者说就算今天没有时间，明天早早的起个床，听完节目就睡觉，然后做个好梦，早晨起来早早的写也是 OK 的嘛。好吧，到了最后的总结时间了，似乎选一的更多。那好，我想这也是你们想要对某个人说的话。你们对谁是对谁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对你说。来自十点达路机的最后一首歌，分分钟需要你。我是杰克唐，各位晚安了，我们下周六再见。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被蓝天帮到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道放都对象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目头公仔本来想道晚安，但是还想一次的回应一下大家，谢谢你们，不管是第一次听节目的你，还是一直守候在这里的你，还是马上要说再见却已经开始想念的你，还是需要加油的你，还是没有写完工作日报的你，晚安，还有万岁万万岁。好久啊，这应该不能说好久不见，应该是初次见面请多关照。那么晚安了各位，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